第三节，大匪看天下，做咗两节啦。其实咧，好多嘢想讲啊，都系讲香港啦。啊，咁啊，整个香港政府打一个大和解牌，林郑系出色嘅，系咁多个香港第四任特首，佢系最出色嘅。佢令到你哋啲所谓反对派疲于奔命，激进派唔系激进派，对唔住，系嗰啲自决港独本土嘅，打震散晒，行政手段乜嘢都出，佢认为可以将你哋拉埋身边嘅民主党、公民党、工党让利俾你哋。所以呢次补选啊，民建联又话啦，黄国兴啦，行做立法局议员行到扑街啊，又话要搞欧乐轩啦，如何如何啦，点会搞到？寻日顺利宣誓成功，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噶，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家林郑就做得到，佢勤力，适用晒所有嘅行政手段。去令到喺一边一个时候俾一啲乜嘢政策出嚟，好似财委会啦，冇咗长毛喺度，先行五间医院改建啊，令到香港人嘅觉得医疗系统觉得咋有所改变，佢而家就做紧，每一日。佢都係諗緊呢啲點樣讓啲嘢俾你，派錢六千派唔到，派三千五百幾億，再等到百零億，香港政府有嘅係錢。由佢當選嗰日我已經講，佢好多手派打，因為佢有錢，即係等於共產黨。點解共產黨難錢？係因為佢有錢。點解佢一窮二白嘅時候你可以鬥到佢？嗰陣時打壓佢八九之後呢，跪曬喺度，跟住我哋嘅江泽民去美国，好似个僆仔咁，点解啊？冇钱。而家就系咁样，香港政府太有钱，佢善用佢嘅钱，佢唔同中国政府嗰啲假钱。有啲人话海航啊，而家黄岐山冇事啦，啊！海航乜乜乜乜乜啊！皇家企业都有人讲，仲泼紧水啊！海航就咁泼紧水啦，华信、各样买地套现，乜嘢都嚟收紧。有啲人呢做节目。又好，或者有做啲嘢呢，要有一个基本上嗰个认识同埋个逻辑推出推断啦。啱同错唔紧要，但呢有啲你要讲个事实，事实之后嗰个发展系点解会咁样，要知道。林郑我都话啦，性格就系咁。考第二都唔得嘅，系要一定考第一。咁考第一系咪同你强硬呢？唔系。佢要全香港嘅人都接受佢，所以佢肯让利出嚟，让利最紧要。蚀底有啲钱唔系佢嘅，俾啲甜头你就得噶啦。喺对硬嘅时候收咗你皮，要俾嘢你嘅时候，逐啲逐啲，佢唔会一下俾你太大方，你下次系太轻易，佢一次。挤牙膏咁，哎呀，你唔够啊！哎呀，好啦，我想办法啦，哎，再俾多少少你啦，等你啲人有感恩嘅心啊，亦都等你觉得你争取到啊，系咪啊？你争取噶嘛？啊，民建联有份争取噶嘛？民主党有份争取噶嘛？公民党有份争取噶嘛？顺应民意。我哋接受民意，咁人哋咪摆咗喺度咯。咁但我既然都决定嗰方嚟唔派钱，咁而家派钱，咪派啲俾最需要嘅人咯，派三千咯。林郑针、何柱国咪第一个放风。 佢系咁样做啊！佢让俾你哋，让俾啲中间派，让俾一啲佢认为可以统战到你嘅人。咁你够唔够胆？而家佢咁样做法，你话你唔接受、唔支持，唔会嘛？你哋就会写明你成功争取政府低收入人士啊，就派3000蚊。每一个政党都会咁样啊！你攞到你哋嘅面，佢攞到佢嘅民望。诶，你睇社会，屌都冇咩好大反应，唔系噶。佢慢慢呢个反应就会出嚟噶啦，因为佢唔系做一次，好似话起医院咁啦。你睇下问六啲老人家，55岁以上嘅，基本上边一个唔使3个月定期翻政府复诊啊？排睇排咩白内障啊，要排2年啊、3年啊。除非你生 cancer 即刻死咋，你睇到佢㗎嘛，佢嘅民望工程系你哋所不及㗎。搵一个人跪喺度啊，跟住就拨款啊，逢系敏感症状，即系我哋卖敏迪一样，其实专医呢个免疫力系统巨神细胞互相撞击嘅病嚟嘅。咁我哋嗰套唔系西医，佢俾几亿呢次嘅呢次嗰、那个财政司啊，未来呢个财政预算案咪拨几亿出嚟，话医银屑症啊，医银呢个牛皮癣咯、啊，抌几亿出嚟啊！佢知道呢啲病人嘅痛苦，即系好似我哋咁，好多病人过嚟买，我哋同佢劝佢，佢食咗有反应，其实我哋会开心，因为我哋真系平，同埋虽然。我哋嗰啲唔系药，但系有咁嘅功效。其实我都谂紧噶，喂，不如睇下打份信同阿林郑倾下啦，可能有用、啊。佢每一日都做紧，每一日都谂紧，能够让到俾你，永远笑住出，半夜出。佢唔系好似嗰个叫做咩话，梁振英咁鬼鼠啊，半夜出噶。佢行出嚟同你讲，佢亦都唔使后面呢好似一字排开几十个嘅叫做咩司局长喺佢后面㗎。佢行出嚟就得㗎啦。因为你哋曾经讲过，我哋都讲过，够唔够姜一个人行落去睇下会唔会俾人屌到扑街。我相信林郑佢再咁做落去，不出3个月。佢保镖都唔使，一个人行落去，你只要有人屌佢，我諗其他屌你嗰啲人多撚过你呢班啦、啊。做到呢一度，有啲人会讲大匪你变咗啦。你嗰陣时屌共产党屌，我而家都屌，冇唔屌啊。但是人哋真係做緊呢个承认佢做緊㗎嘛。我都话啦，你了解佢你先有得做㗎嘛。我想移民去台湾，有听我节目都知道。係因为呢我觉得好压迫喺香港。我又唔係一个搵大钱嘅人，都冇本事。有嘢就做。我寻晚阿的过嚟讲，我有手头上有几十万。阿大匪你又咩都想做，我唔係咩都想做。是好多有啲网友走嚟揾我，我试下啦，如果能力做得到嘅俾啲意见，或者夹一份咪试下囉，係咁咋。我有本业，虽然上年蚀咗好多钱，就另外一件事啦，勤力啲揾返囉。咁佢话佢想做飲食，你都做飲食㗎，睇下有冇计呀，第一夹啲钱啦。咁我已经寻日同佢讲，我唔系咩都想做啊。但系咧，我想啊，同一啲其他网友睇下有冇人有兴趣，睇下夹股啦，睇下你哋自己点搞啦。咁但系我做，我将我嘅时间个网台喺4月份又会再变一变噶啦，因为有其他几多节目主持啊倾掂咗啊，会出嚟做。其实而家都有啲节目要取替啊，有啲节目系会继续做得好啲啊，好似 MJ 咁出样啊，做呢、這个时事报道咁嘅形式啊，做得几好啊！虽然 view 数少，但佢会做得到噶。 吓，好似阿 Lam Lam 啊，咁佢自己本身同我倾话想做一个女性啊，同埋做一个杂志式嘅节目。咁我哋都倾緊。咁另外呢阿 Larry 呢就同有个呢係做化妆啊做剩啊高阶一啲啦，即係而家嘅叫黄宇啦，高阶一啲啦嘅节目啦，高级一啲啦，即係俾我哋呢啲低端人口啊高一啲嘅节目啦，我想做，咁呢佢哋会做，咁我又唔系呢个，我又唔识，但佢做，我只不过俾资源、俾钱、俾制作、搵人剪片，去帮佢哋做成嘅，系想咁样啫。可以做展览咁，我训练紧一堆人，好似呢次喺澳门咁，我喺澳门就请咗两个大学生啊，喺嗰边帮我推销呢、這个，即系讲解同埋推销啦，做呢、這个四小宝健康产品同洗头水。咁我都同佢哋傾，佢呢次上面同佢傾，如果呢澳門珠海嗰邊人需要啲健康食品呢，由佢哋發貨，我批發搵佢哋做經銷。咁如果佢哋嗰度搞掂，咁我就又做少啲，咁出年嘅工展會就由佢哋去搞。我希望呢搵多啲拍檔去做起件事。让利，甚至而家有两个人同我话喺医院嗰度咧开始做推广，啲公营医院度推广系佢哋做嘅，咁啊倾咗佢哋租到地方啊做公营，我做四小宝同埋做健康食品，甚至洗头水，我系唔赚钱，我唔赚钱，接近成本价，即系做一百万货都搵唔到几万嗰啲啦，叫做唔赚钱啦。嚟希望佢哋俾一个好大嘅优惠佢，连我嗰份都俾埋佢，希望谷起佢哋，等佢哋做起佢，然后我哋先至倾之后点样合作。我个人系愿意让一啲利益出嚟，去做成件事。林郑佢而家嘅手法同我有一样唔同，就因为啲钱唔系佢，但系佢可以。你要做得更加阔更加广，佢手头嘅资源比我多好多，佢就係咁样做緊。共产党都系咁做緊，习近平更加添。佢两个做嘅手法原出一辙嘅，你要我俾你，你讲就得啦。好似收得好緊，转头有商有量，转头俾你。即系好似咁要乜乜乜乜。好啊，我谂下啦，系好难做嘅，唔系啊，当帮下手啦，啊咁样咁样咁样，我哋真系要解决呢个问题噶，我尽力啦，即系等于嗰啲所谓嘅叫做体育用地啊、消闲用地啊，高尔夫球场唔会拆噶啦，佢都要兼顾各方面嘅利益，财团嘅利益、有钱人嘅利益、穷人嘅利益。但系又要做得好睇，加租。陈茂波咪加租咯，系咪啊？等到你啲人个心理舒服啲咯，系咪啊？咁啦，佢而家将阿李泽钜啊呢啲啊，全部啊招揽喺佢身边啊，做啲高科技啊各样嘢嘅委员会啊。啊！咁呢啲人话：哎呀，啊派饼仔啊，乜乜乜乜，唔通揾我做咩？有资源有人脉，善用佢哋，利益永远都要派噶啦。派俾边个？喂，又派俾李泽钜，必然噶、哦。你唔好以为唔系必然噶，系咪啊？因为你只有派俾佢哋。佢哋先至会做得最大㗎喎。当然钱要俾人赚，即係好似我哋咁，钱要俾人赚。但係你要做呢啲嘢，你就一定係咁样。再问大肥，你变咗啦。啊乜乜乜乜啊。我都话啦，件事你点睇㗎啫。你可以提出好多人㗎。啊加入呢、這个啊委员会。你咪睇下你做唔做到咯，佢可能你提供嘅人， 佢係接收你嘅，因为而家林郑佢做緊嘅嘢就係想办法令到后生仔呀同埋多好多人加入佢嗰度喎。佢係完全做緊嘅。所以呢有啲嘢唔係你咁讲。我而家提出嘅嘢做嘅节目我係希望你哋明白，永远都係你了解你嘅对手。你要斗到佢咩，你亦要了解佢对手你先有。了解自己，了解人，将自己嘅长处发挥到最尽，去攻击佢最大嘅短处。如果个长处佢系比你强大100倍嘅，你只能够避嘅啫，啱唔啱啊？睇咁多武学小说都系噶啦，哇！佢武功强大，我技不如人，但后屘我赢，系因为我守得稳。但系而家你睇下你哋所谓嘅民主派，除咗个民主党之外，有边个守得稳？佢抛一啲嘢出嚟，你忙于接招，你已经惊啦。郑耀堂唔系，对唔住，谭耀宗，而家会更正啦。谭耀宗净系话唔俾讲结束一党专政嘅，寻晚未全部做晒小丑，瓜晒咯，好惊。其实有咩惊呢？唔做议席，咪变翻以前嘅压力团体、艺联嗰啲咯，吓、或者做翻街头战士咯，同你斗到底咯。增加你嘅成本咯，还掂你立法会都阻止唔到佢㗎啦。哦，你话因为立法会呢我哋有资源啊，各样嘢啊，可以争取曝光啊，而家争取曝光各色其色啦，啱唔啱？虽然 Facebook 买咗啰柚，但係 Facebook 又得，所有嘅社交媒体平都得去做你嘅嘢㗎咋嘛。是咪啊？做好佢咯，落区咯，日日宣传派传单咯，嗌咪都得㗎。喂，屌你老母，你估唔使搵食啊？哦，原来要搵食嘅。是咪啊？想办法做好地区工作，多啲区议员咯，每一笪地方又点咯，唔系流于嗌口号咯。我唔鍾意范国威，但范国威人哋真真正正摆喺台面有咁多区议员，虽然做得差嘅。其实就是这样。民主党你成日讲他如何如何，人家真的做地区工作去建立回来的。你们都可以。每一个有心有力，我不相信的。你试下你收工啦，回到家啊，买两个面包，日日企所有屋邨巴士站啦，啊，印传单不值几多钱啊，派传单啦。有本事就揸个扫把，而家基本上啲屋邨都好邋遢嘅，尤其领展添，扫街俾人睇啊！你要争取资源啊嘛，你一会选到啊，唔使蛇斋饼尽，人哋睇到你，你日日系咁做，跟住每个打招呼，跟住你出嚟选。寄望啦，而家嘅反对派又好，民主派又好啦。你哋真係要坐低坐定定出嚟，但係你哋嘅为咗各派嘅利益喺度互相攻奸冇乜意思。如果你话你有一个人能够统领晒大家，将个战线，我希望有，但我知道唔会有。咁呢个区你选定我选啦，大家都係争对呢个资源㗎嘛，咁你选定我选啦。佢唔同共产党，我叫你唔选就唔选啦，唔选。喂老友，咁我唔选，我少咗啲资源，哎，我第二度补俾你啦。总之我补够钱俾你，你唔好争啦。我佢哋你哋冇。你哋只能够争取曝光，争取而家立法会啊嘅资源。但係当你攞到呢个资源嘅时候，你哋都唔肯拉一条阵线出嚟。而家就系我哋嘅反对派最大嘅问题，而民主党不嬲，佢哋都系要中间派，而家更加添。你哋好多 遇到困难啊，或者需要帮手嘅时候咧，我睇到胡志伟呢一年里边，冇一年啦吓，呢年几啊，其实呢年几里边，佢不停去想办法去将所有人拉埋一齐啊，不计私怨喺度做紧，佢想做一个最大嘅中间派。即是浅黄浅蓝食晒，亦都是最大的公约数。所以民主党将来选举赢面最高。而那些所谓激进民主派，你要想一想，你要再走再激进一点，还是你想办法去做一些你们要行的路，而令到泛民是可以团结到，而不是不停地去鞭挞同路人。即是你啲人都鞭挞我，话我哋鞭我鞭挞你。其实我系善意嘅，我系善意嘅，去善意去讲俾你听，亦都唔系即系闹你。共产党难斗，但系你哋一盘散沙，点样斗落去呢？我唔中意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我而家就讲啦。是咪啊？习近平、清帝又好，终身制都好啦。我睇唔到有出路，只不过话佢希望喺做多几年，吓、要将佢手头所有嘅嘢，或者佢要斗到嘅嘢，或者佢要做嘅嘢做好佢。但係我都係咁讲啦，当你个制度唔完善靠人治嘅社会，你都唔会做得好。因为冇制衡嘅力量嘅时候，就你想点，只要你一念之差，你諗错咗方向，就成个中国嘅人民同埋你共产党都会陪葬。呢、这个就係极权社会嘅问题。逢系民主选举必然所有的行政措施都是慢的，但是你为求快将个制度改变了，你就会越来越危险。这个就是现时的中国，现时的共产党，现时的习近平。现在中国不是共产党，现在整个中国是习近平，因为只有一个习近平，没有其他人。政治局常委最近所有的是要同他请示，同埋同他禀告，用这些字眼，他话事，他任命李克强，李克强有得做，我要你做你就做，我不要你做你不需要。君临天下，在我口中就讲出来，君临天下。所以萧若元在某些的见解是值得尊重的。二，香港这盘棋未来这几年经济会再好一点，因为有钱，林郑会再所谓的便民和利民的措施会不停出，他用一些钱，用一些建设利民的东西打出来，市民在身边感受到，他就会支持他。这票不是你的，你不是锁在夹门，永远都六四黄金比，其实这次已经是没有了。你要怎样令到人心在你这里，你们真的要重新要想一想，不要越走越偏锋，越走越小人，一路小小小到得四五行动咯。林郑这个对手可怕，亦都可敬，系咁，拜拜。